攻读欧瑟亚第一章。乌提亚约唐阿哈四和西泽克亚为犹大王，约阿士的儿子亚洛贝罕为以色列王时，上主有话传给贝厄离的儿子欧瑟亚。上主开始借欧瑟亚发言时，上主对欧瑟亚说，你去娶一个娼妇为妻，让她生淫乱的子女，因为此地淫乱放荡，背离了上主。欧瑟亚便去娶了迪布拉因的女儿戈穆尔为妻，她怀孕，给她生了一个儿子。上主对欧瑟亚说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伊次勒尔，因为过不久我要向耶胡家追讨伊次勒尔的血债，要消灭以色列家的王室。到那一天，我必要在伊次勒尔山谷折断以色列的弓。戈莫尔再怀孕，生了一个女儿。上主对欧瑟亚说，你给她起名叫罗鲁阿玛，不蒙爱怜者，因为我不再爱怜以色列家，以致我不再宽宥他们，但我要爱怜犹大家族，要拯救他们，因为我上主是他们的天主。但是我不以弓弩刀剑战争战马和骑士拯救他们。罗鲁阿玛断奶之后，戈莫尔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。上主说，你给他起名叫罗阿米，非我人民，因为你们已不是我的人民，我已也不是你们的上主。